我哋再一次低头祈祷啊！主，我哋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渴慕你嘅话语，愿你亲自对我哋说话，愿你赐俾你无用嘅仆人当说嘅说话，让我哋每一个讲嘅听嘅都能够得到益处。我哋咁样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好耐冇见啦喎，系咪靓仔咗啊？啊，弟兄姊妹，嗱，今日咧，我咧就想啊，用主耶稣佢喺呢个世上，佢就要离开呢个世界之前咧，嗱喺圣经入边所记载嘅一篇。主耶稣临别的祷告，你和大家一起来彼此的来勉励。正所谓这个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是不是？不好的，开了呢？OK。题目是要合二为一，不是我不要，也漏了个要，正所谓呢，这个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主耶稣他在这个世上33年半，主耶稣同佢嘅门徒，同佢所亲爱嘅人，同跟随佢嘅人喺埋一齐，生活喺埋一齐，相处喺埋一齐，大约都有3年嘅时间。嗱喺呢3年之后，主耶稣就即将要离开佢哋。主耶稣知道佢自己即将要离开。这一班跟他生活在一起的门徒，面对这一些门徒，他在上帝的面前为他们祈祷。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他发自内心很恳切的来为他们来祷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成章的这个经文呢，就记载着主耶稣的这一段肺腑之言。弟兄姊妹，到底主耶稣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今天我就只是提出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好了，就是主耶稣向父祷告，盼望他的门徒他们都能够合二为一。第一，让我们来看看到底主耶稣他在这里的祷告，他所盼望看到的合二为一的对象或者是群体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注意来看这个第20节，这里说，我不但为他们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全都合二为一。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主耶稣他在这里的祷告，除了为那一班的门徒祷告之外，他亦都为着另外一班的人来祷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上面的经文，由第1节到第19节，主耶稣就为着那一些信他的人，那一些信他的门徒来祷告。而来到这里，主耶稣他说，我不单止是为他们祷告， 我亦都为嗰啲因佢哋嘅说话而信我嘅人祈求。各位弟兄姊妹，边个系因耶稣基督当日嘅门徒所传嘅说话而相信主、跟随主嘅人呢？是边个是因着当时耶稣的时代的信徒所传的福音而信主的人呢？是边个啊？咪就是我哋咯，咪就是你咯，咪就是我咯，是咪？岂不是就是我哋呢一啲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即是历世历代的教会，主耶稣为着当时信他的人祈求，他亦都因着他们这一班人所讲的说话、所传的福音而信靠跟随主的人来祷告。所以亲爱的各位，每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在当年当日在受难的那一日的晚上，那一晚，我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是说主耶稣受难的前一晚，那我是说那一晚，前一晚我们一般上是说星期四晚上，前一晚就连这个最后的晚餐，我们也都是当作是主耶稣受难日的前一日晚上，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呢，我们才当它是受难日。但是受难日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呢，受难日呢，就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就开始的了。由那时候开始就是受难日 whole day， 也即是星期四的晚上。那一夜呢，圣经怎样说呢？圣经说这一夜是主耶稣被交出去的那一夜，和合本的圣经说是被卖的那一夜。这个就是受难日的开始了。为什么我们会将受难日定在星期五呢？第一，因为主耶稣是在星期五上十字架的。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按照我们对一日的计算法呢，而不是按照这个犹太人对一日的计算法。我们对一日的计算法呢，是由太阳升起，你睡醒的时候呢，然后到下一个太阳再升起，你再瞓醒的时候呢，我们叫做一日。但是呢，按照国际的计算法或者是现在的计算法呢，就是凌晨十二点开始，就是 after 2359才开始，就是新的一日的开始了。而犹太人的算法呢，就是比这个凌晨还要早的，就是太阳落山之后到下一个太阳落山才算是一日。其实这个也是上帝对一日的计算法。你说我怎么知道呢？你看这个创世纪呢，你就知道哈。创世纪话咧，当上帝创造天地嘅时候咧，佢都系话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一天，又晚上又早晨是第二天，一直到第三十一节说又晚上又早晨是第六天。这一种的算法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就是我们是从光明等待进入黑暗，这个是世界的算法。为什么呢？因为要睡觉了嘛，我们等的就是可以睡觉， 做到这么累了，可以睡一觉，啊，挺舒服啊。但是上帝的算法乃是从黑暗等待进入光明。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要我们从这个黑暗的角度进入到光明的角度。阿们阿们阿们。所以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的那一日呢，我们可以说呢，只不过是这个受难日的第二个半日。而受难日真正的开始，乃是从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最后的晚餐开始的，也即是星期四的晚上开始的。因为有晚上有早晨，所以我说是主耶稣在当年当日，就是主耶稣受难的那一日的晚上，而不是主耶稣受难的前一日的晚上。所以我说那一日晚上，我们会想到日头之后才晚上，不是，是晚上之后才日头。 就在吃完这个晚餐之后，他就在那里恳切的祷告。各位，请问主耶稣在哪里祷告呢？他在那里祷告，这个那里是在哪里呢？我们有很多人会误会的，因为这个就是受难日，我们有时会误会的，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利园里面的祷告。其实不是的，因为第十八章呢，他记载说，主耶稣呢先至同门徒入去这个客西马利园，十八章先至入去客西马利园。是不是从这个最后晚餐的这个地点马可楼去到这个客西马利园的这一段路程的中间，耶稣做这个祈祷呢？也都不是，也都不是。因为你看第十八章第一节，他在这里说，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和门徒出去。如果他已经在路上，为什么又要说出去呢？你都在路上，怎么出去？很明显的，你只有在一个屋里面，或者是在有嘢围住的地方，你才叫出去嘛，是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做的这一段的祷告，他应该是仍然是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这个马可楼的里面。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第一段就是十三章一到二节，这里就说逾越节以前吃晚餐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帮门徒洗脚的了，就这个是在马可楼的最后的晚餐。第二段呢，就是十四章三十一节，然后呢耶稣叫他们 起来我们走吧，这样。讲这句说话的主耶稣呢，肯定呢他必定是先站起身的了，是吧？因为主耶稣凡事都给我们作榜样的嘛。但是其他的人呢，哇，是不是好像 将军一六零全部实啲啊，起身唔一定嘅，啲门徒唔系个个咁听话噶吓，因为耶稣叫佢哋好好祈祷，佢就走去瞓觉啊，真系啊。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啊都会起身，当中可能有一啲咧会慢慢吓，慢慢起身，有一啲咧可能冇听到，所以佢冇起身，仍然坐低。所以呢张图咧，据说咧就系呢一段祷告嘅时候嘅情形啊。嗱，呢个咧我哋喺崇拜嘅时候咧，我哋都系经常会睇到嘅，系咪啊？主席话请大家企起身，有啲人即刻企起身，有啲人慢慢慢慢，有啲好似冇听到，继续坐喺度啊。咁主耶稣话：我哋走吧。咁系咪即刻就走啊？啊，咁听我啊，未必，未必啊，因为有时咧啊，做太太嘅有时咧，同个老公话：喂，快啲起身啊，出去食早餐啊，咁啊吓，咁系咪即刻就出去咧？未必噶嘛，系咪啊？啊，唔一定噶，可能个老公啊已经喺个门口等啊，个老婆仲喺间房嗰度化妆。又譬如有啲人上咗车之后咧，佢就话 ：OK， 行啦，我哋去教会啦啊！咁系咪即刻行啊？都唔一定噶嘛，因为有啲人习惯咗开车之前先做过祈祷噶嘛啊！如果你遇到嗰啲由创世纪祈祷到启示录嗰啲咧，哇，仲长添系嘛？所以主耶稣话：起来，我们走吧！这个未必就系即刻就走噶。这个应该就是预先通知他们好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了，但是呢还没离开。如果不是的话呢，第十八章第一节呢，他就不用说第十八章第一节他就不用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和门徒出去啊，都已经行咗出去，就唔使再话出去噶啦。所以耶稣呢一段嘅祈祷咧，应该就系仍然系喺呢个马可楼入边所做嘅祷告，唔系喺客西马尼园入边嘅祷告。咁佢祷告乜嘢咧？佢系祷告紧历世历代嘅信徒，佢系为紧你祷告，佢为我哋祷告，为着我哋嘅教会。主耶稣在那个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祷告了。主耶稣祷告些什么呢？主耶稣盼望我们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我们全部都可以合二为一。主耶稣为着我们的合二为一的生命，主耶稣为着我们合二为一的表现，他在父上帝的面前恳切的祷告。各位，在这一段的祷文的里面，主耶稣他的心中所想的，他的心中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历世历代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合二为一，就好像他和父合二为一一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唔难了解点解主耶稣佢喺即将要离世嘅呢一段最后嘅一刻，佢咁恳切嘅为着呢一件嘅事嚟祈祷咧？因为主耶稣佢知道呢个系一件非常重要嘅事情，而主耶稣佢更加知道呢一件系非常唔容易嘅事情。在我们人与人的相处的之中，要合二为一，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达成的。就连两个很相爱的老公老婆，有时都很难。这个是主耶稣他心中所担心的，于是他就很恳切地为这件事来祷告。 因为主耶稣从他身边的这个十二个使徒，他们的生活在一起的表现，他深深的体会到，他也都亲自的看到，要信徒合二为一的这一种的生活，要他们合二为一，生活在一起，这个是需要很极大的操练的，这个也都是需要很极大的克制的。在这个路加福音记载了，在同一日的晚上，吃完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后，圣经记载门徒又起了争论。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又这个字啊，又啊，这个又这个字呢，就表示啊，绝对这个绝对不是第一次啊，我就你要上十字架了，我才刚刚跟你们吃完这个最后的晚餐，你们又再发生挣扎啊，真是伤透主耶稣的心了。主耶稣他知道，于是他就在父的面前恳切的祈求，祈求这些的门徒，祈求历世历代的信徒生活在一起，全部都可以合二为一。各位主的信徒，主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同心，我们必须要合一，因为如果没有合一，教会是不可能可以被建立起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平安堂的一份子，让我们在好好的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的群体的生活的里面，我是那一位促进这个同心合一，我是那一位圣就主耶稣在世最后的祷告的那一个人吗？还是我是那一个破坏了、烂了主耶稣他心中恳切祷告的那一个人？各位，教会要被建立，教会要发展，主耶稣很深刻的知道信徒一定要合二为一。各位弟兄姊妹，这一段的说话亦都是对我们说的，这个亦都是我对你们的劝勉，希望我们大家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合二为一，因为一间望上帝的恩典的教会可以一直很迅速的发展的元素，就是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彼此信任，彼此同心，这样的教会才是一间合二为一的教会。各位弟兄姊妹，有合二为一的表现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相信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要很刻意的去营造，要很刻意的去教导，要很刻意的去影响的，同时大家也都要愿意的去操练谦卑，去操练彼此的谦让，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信任，大家都愿意尽力的去维持这个彼此的同心合一，这样平安堂才有可能茁壮成长。阿们，哈利路亚。保罗他说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合一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了。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竭力的去将它持守住。我们要尽上我们的全力，尽上我们一切的能力去保护它，去看守它，不要让这个合一受到任何的破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临别的祷告，这个也是主耶稣临别的盼望。合二为一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了，我们当做的就是去维护它，去保护它，不要让它受到一点的破坏。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小小的面教就可以令到圣团发起来。这个教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用来指那一些的罪恶，或者是那些错误的教训，或者是那一些的异端邪说，这一些坏方面的症状象征。所以圣经说，教被藏于这个面中，是一种暗中扩展的后用，是偷偷的偷入来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有没有人在暗中做事？如果是，你就是教。所以主耶稣的信徒要定期的举行个人的除垢节，我们要常常接受圣灵的光照，我们要去明白圣经的真理，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为人的假意的爱心和虚假的虔诚而跌倒，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模糊真理难黑白难分的这个世代的里面做主的精兵，去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持守教会的合二为一。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刻意的去破坏，有人刻意的去散播谣言，各位，如果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有人这样刻意的去制造纷争，有人刻意的不去跟其他人和睦相处，以至于教会的同心合一受到破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恳切祷告，好像主耶稣在父的面前恳切祷告一样。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改变我们，因为只有合二为一，我们才能够建造一间荣耀上帝的教会。阿们。No amen? Hallelujah. 第二呢，主耶稣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他也都让我们看见这个合二为一的榜样。在第二十一节这里说，使他们全都合二为一，就像父啊，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一样。然后第二十二节这里说，使他们第二十二节说，使他们合二为一，就像我们本为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他所盼望看见的合一，是一种好像我们的主和父 之间的那一种的合一。那我们的主和父之间的合一是一个怎样的合一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是一种因爱而产生的合一。我们继续看23节下半节，这里就说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就像爱我一样。我们再看24节下半节，他说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还有第26节下半节，你看使你待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各位，主耶稣在这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父与子之间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达到合二为一，我们无必要，我们一定要好像主耶稣在这里的祷告，父在子里面，子在父的里面。这个怎样形容啊？这个就好像两个拍拖的人，每一人拿着一对一个泥，一个又拿着一个泥，然后两个放在一起，这个泥就好像我们深深相印，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是吧？只有爱才可以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要达到合二为一，我们要好像父与子一样，因着爱，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个就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合一。而这一种的合一，乃是因为子他知道父爱我。这一种的合一，乃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爱我们，他爱我们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各位，除非我们这一班要生活在一起，要一起建立主的教会，要一起来发展福音事工的群体，除非我们这一班的人，我们能够知道也都能够明白这件事，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合二为一的生命的流露，合二为一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和父之间是怎样的在这个爱的里面完全的合一。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乃是同尊同荣、心为一体的上帝。我有时讲闽南话，又讲普通话，但现在又讲广东话，跳你啊，打晒结啊！心为一体的上帝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却愿意接受父差遣，他来到这个世上，而且在第23节那里还说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知道虽然我与父与圣灵是同尊同荣同等地位的上帝，但是就算我是那一位被差遣来到这个世上，我是那一位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个，我都仍然知道我的父爱我。今天我们被教会派发边疆，派发边疆， 我就觉得教会不爱我了，上帝不爱我了。我们被派去到一个很不重要的职位，就觉得教会不爱我，上帝不爱我。我们受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苦楚，我就觉得上帝不爱我，教会不爱我了。但是主耶稣他知道，就算我是那一位差遣来到这个不可爱的世界，差遣到你这个世界要钉十字架受苦的这个事情，我仍然知道父爱我。亲爱的各位，这个是父和子，我们的主耶稣与父之间的合一。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各位，因为这样的爱，这一种不改变的爱，这一种知道主爱我的爱，是因为爱使到父与子的之间完全的合一。这一种的合一就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大功。各位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救赎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愿意和父在这个爱的里面完全的合一，让我们都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让我们都来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榜样。各位，我们同在我们同我们的弟兄姊妹相处生活的之中，在我们同教会一切的配搭侍奉的当中，让我们在兴旺福音，在完成福音使命的过程的当中，让我们学习以基督为榜样，让我们同与众人，让我们与教会在爱中合二为一，就好像父与子那一种的合一。有爱才有合一，没爱不可能有合一。阿们。过去我在湾哥华华人浸信会默会的时候，我很感激我的弟兄姊妹和教会的领袖所给予我的爱。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没有资格来加拿大牧会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只有小学六年级的程度。来这里牧会至少你要有硕士学位，是吧？因为各个会友都是大学毕业的。而且我广东话又不行，我在新加坡是讲国语啊，讲嗰啲闽南话噶喎，而家我喺温浸系香港人，要讲广东话噶喎，我第一次分享笑死人噶，同你讲啊，我话咧，以前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啊，呢个十字架系一个烧肉嘅记号啊，烧肉变成烧肉啊，真系，而且嚟加拿大你都要识讲英文嘅，因为我哋有英文同啊，有国语同，开会咧有西人的牧师你要用英文，那我的英文不行的，我都读六年级，我是那些孤惑仔的，是吧？又参加黑社会啊，怎么会去讲英文？你有没有听孤惑仔讲英文？那时我的英文，我跟你说我的英文是这样，我的英文是 You know not, you know you say you know, you know no you say you know no, you know no you say you know,Then I ask you, you know or no, no, you say you know, no. How I know you know or no, no. 我的英文是这样，不过现在我懂了几句了。一句是 Hello, 还有第二句 Hi, 第三句 How are you? OK, no, no, no, and no, no. 我们这里有一个 Louisa, 以前在温浸，我跟他一起去唱福音乐曲的，他就知道了，他们对我的爱护、爱戴和这个信任和尊重， 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有爱，因为有爱，因为爱上帝，因为他们爱教会，因为他们爱我，以致我们能够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所以当我在2007年上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粤语堂的主日崇拜人数只有480人。当我2012年离开的时候，我们粤语堂崇拜的人数就增加到620人。这个不是我好力啊，因为我们同心合一，因为我们有爱，我们一切好差相亲相爱的做这个启发课程，将我们就兴旺主的福音。当然我也都知道我有很多地方我仍然是需要改善的，我也都知道我在很多的地方我仍然是有不足和亏欠的，但是他们却仍然愿意来接纳我，继续的来爱护我，继续的来爱待我，继续的来尊重我和支持我，这个都是因为有爱。因为有爱，有哪一间教会可以接纳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吸毒者和一个黑社会的人？如果没有爱，我没有可能来到这里。所以现在我的心志就是要去传扬主的爱，要去分享主的爱，要去见证主的爱，让主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有人说 你牧师，你做咩走去同人哋剪草啊、碌草啊？做咩走去抌垃圾啊？你系牧师嚟噶？我唔知道牧师系唔系唔得去抌垃圾啊、剪草，我唔知道。但我知道我嘅主咁尊贵荣耀嘅主，却可以生喺呢个咁污糟、咁臭嘅马槽入边。但我知道我的主咁尊贵荣耀的主，却可以踎低同佢嘅门徒洗脚，因为我哋有爱先至可以合一。我哋做呢啲嘢，我哋唔系为咗奉献，唔系为咗赚钱啊，全部都系冇收费嘅，即系我。最近帮一个弟兄，5年前我帮他铲了后面的森林，那些什么 blackberry 啊，很多树枝啊，那时候呢他都没有奉献给我们。但是最近他又再找我，我都一样帮他做，做到很干净。不过今年算好了，仲送一盒月饼，不错的了。那下一次他再叫我做，我会不会还帮他做呢？仍然会，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要去传扬主的爱，是要去分享主的爱，是要去见证主的爱。如果你讲钱，你的爱就打折扣。所以我们的服务全部都没有收费。各位弟兄姊妹，我常常为着这一件事来感谢上帝，因为有爱，我们才能够合二为一。盼望在以后的日子，在你们的当中，我们应当要继续努力的去学习操练彼此相爱的功课，让平安同亦都因此而福音兴旺，教会茁壮成长，发展成为一个500人 一千人的教会。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我很盼望在你们的当中能够继续的以这一种的爱来产生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二为一，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父之间的合二为一一样，来治理，来带领，来发展，来自民满乐会平安堂，可以使到这个福音事工可以拓展开来，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来荣耀主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只有因为爱而流露出来的合一，才能够好像父与子那一种的合一。只有因为爱而流露出来的合一，才能够造成救赎的大功，才能够完成福音的使命，教会才会兴旺，主的名才会得到荣耀。所以各位教会的领袖，各位教会弟兄姊妹，让我们紧紧的要记住，主耶稣他在离世之前为我们的祷告，无论任何的环境，无论这个境况如何，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这个福音的广传，为了教会的兴旺，我们一定要合二为一，去落实主耶稣离世之前的祷告。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监察我们。哦，主啊，如果我们的心中经常的都来和弟兄姊妹和教会的领袖有不合一的流露，哦，愿主你将这些都挪走去。哦，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离世之前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你心中的恳切。哦，主啊，我们愿意效法你，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差遣，去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同心合一，在爱中兴旺福音。哦，主啊，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愿主你就好像过去一样恩待我们。我们相信在前面的道路会有主的大恩典，我们要继续的得着上帝丰丰富富的流露，好叫我们能够使到主的名得着荣耀，可以叫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